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Happy Friday， 风骚又快活，我是小张张， 我是优仔， 继续暑期鸡精班。 点啊？你掠咗痰先，一嚟啊，痰上颈，乜嘢啊你？睇到乜嘢啊？ 大家早晨， 早晨。 继续阿谭生， 暑期鸡精班 系，来 英文兼综合科学题。 哇 ！Q R 曲 系 Q R 代表乜嘢？ 你是真的定 IQ 题？ 梗系真的啦！ 你有 英文同埋综合科学题，暑期计正 文。Quality 计咁唔紧要，你估下。 Quality re Q R 曲系真系即系两个 系 啊，两个英文字 系 嗯 quantity record 错 quality record 错 唔识 唔识都系错。 quality 有冇呢个 嘅？俾四个答案你 噶。好啊，嗱 你第一关过唔到啦。Q R 曲即系 quite reliable， quick response， quiet remarks， Queenie and Rachel。 Quick response， quick response。 C B 你系 remarks 啊？系。梁敏敏啱。 Quick response 一结一嘟咁就知道系嘛？ 系啦，1994年有个 已经有啦， 日本人发明系啊，因为佢想一嘟即刻知道所有嘅资料，系啊，呢个真系几好啊，一个日本人发明嘅。 又长知识，多谢晒。 好好啊你。 嗱，礼拜一继续暑期。 唔系我嘅意思，就系你几时变得咁好噶？ 望下我， 有啲光环。 好好啊，我就是你嘅夸夸团啊，我系 number one。 小时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啦，10点16分。天气不稳定啊！今日雷暴警告，然后到今朝11点半都系天气不稳定啦。初时有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明天短暂时间同样都系有阳光、酷热同埋有骤雨。我哋有呢一首歌《Every Breath You Take》开始我哋嘅节目。 星期一有你又知唔知？今日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位资深嘅空中服务员啊吓 ，Anna 同我哋讲下，做呢一行到底系啲咩苦与乐嘅咧？又会问下我哋啲问题，同埋跟住啲车路的士同埋大点唱。型嘅活动咧喺十周开始咗到23号，咁多中意睇书嘅朋友们咧都会去出席嘅。呢个就系今年嘅书展啦。 正啊！ 咁啊，随住呢个书展嘅推出咧，咁有啲网友咧就口痕就问啦：啊，其实而家咧大家中意睇实体书啊，定系电子版嘅书？而家好多书咧，其实佢有电子版啦。就算你系买咗嗰个叫做个睇嗰个权咧，咁你就可以坐喺自己个手机啊、平板电脑咁就可以睇嘅。咁啊，引嚟好多人嘅谈论。两位拍档，你哋中意仲系买实体书啊，定系？电子嘅版本啊，即系如果能够选择嘅 话，实体，系啦， 我都 系啦，我哋都一齐去买个书噶。 系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电子书咧，你摆咗喺度，你都唔知道有啲咩书喺度。但如果我实体书咧，摆喺度，你明唔明啊？ 明啊。 系啊，呢本书我睇下咁样，我觉得方便啲，同埋一阵书香，同埋一种质感。 我喜欢嘅就系如果你系实体书咧，仲有嘅就系你行书店啊，行书局啊，行书城啊，嗰种咁样嘅。文青的感觉，以及嘅嗰一种就实实在在可以就系攞本书喺你嘅手上面，嗰一种嘢系不能够取代嘅， 冇错。 同埋嘅就系佢喺你嘅手上面咧，你可以揭书， 系啊， 嗰下好揭书底嚟， 系啊，同埋你 真系好揭书底嚟， 佢会感染到你想睇书嘅嗰种感觉。 同埋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你有冇睇过就系《字里人间》。 啊有 字里人间喺里面你真系学到好多嘢，有一下咧你真系完全冇谂过嘅就系你记唔记得佢系一个非常之严谨嘅人，佢要出一本大词典，大词典咧就 系 有一个里面曾经讲过嗰样嘢嘅就系揭书嘅嗰种感觉， 系啊， 佢点样去拣嗰块纸，你记唔记得个内容？ 记得， 几严谨啊！ 同埋咧， 仲记唔记得佢讲乜嘢啊？ 唔记得， 佢要讲嘅就系话我要拣嘅嗰一啲纸系专登有一位嘅就系卖纸嘅个老。老伯伯系嚟到 sell 佢嘅，佢仲要俾佢嘅就有几本嘅 sample， 就要睇下嘅就系佢已经揭书嘅时候嘅话，系唔系嘅就系黐住你嘅手一下熟，佢系完全系有嗰一种嘅就系滑溜嘅感觉，佢唔会黐住你，要捽佢你先至可以嘅。 要舐咬 口水， 同埋更因为佢系一本咁厚嘅书，所以佢亦都佢唔可以太过厚，所以佢有呢一种咁样嘅揭书嘅质感嘅话，佢拣咗好耐啊！你谂下系可以嘅就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日本人。佢先又係會咁樣，係嚴謹到嘅就係嗰頁書有幾咁厚，揭嘅時候嘅話，俾一個讀者有個乜嘢嘅質感，嗰啲嘢都係學問嚟嘅。所以你話一本實體書係幾咁博大精深，即係裡面所有嘅嘢，同埋你講得啱嘅就係其實好多時候你會去睇點解可以設計得咁靚啊？ 哇！嗰啲 書頁啊、個書背 啊、 啲字啊、點擺放啊，嗰啲嘢全部都係有嘢學 嘅。 電子書就冇啦，啱唔啱？ 冇錯， 電子書你唔 得個睇字啦， 仲有裡面嘅插圖咧，係咪啊？有好多嘢㗎，有時你覺得哇好靚啊！雖然你未必好中意嗰本書，但係因為佢嘅插圖，佢即係佢擺得好精美，我有時都因為咁樣會買嘅真心噶， 嗱你头先话日本人拣纸好似好专业， 系啊， 好严谨。 我寻日啊同一个朋友啊去买纸啊都好专业啊， 系咩？ 写书法嗰啲纸啊， 系啊，宣纸， 哦写嗰啲 系啊， 你要买宣纸。 我哋专登拣一间铺头咧，嗰啲纸啊嚟自扬州嘅。 哦， 点解要扬州咧？ 佢有冇咩特别啊？ 有冇原因噶？ 系咯，有冇？ 我想学下。 你唔好成日问我啦，你自己。谷歌一下， 咁你 肯 定 揀完 啦， 係 咪？哦，明啦，咁明啦。 喂， 同埋面红。 嗱，我真系好憎你咁样揭穿我西洋镜。 但系我好欣赏你嘅就系，我唔识就系唔识。 系啊， 系啊，但我真系听过嘅就系话，如果你买纸嘅话，系宣纸，你要买扬州嘅咁样咯。 系啦， 系啊， 佢好多颜色嘅，即系有啲偏黄啊，有啲偏白啊。 系，同埋上面有时有啲嘅就系你会见到就系啦，有啲框喺度嘅。 系啦， 我明你讲乜。 其实个感觉好好啊，嗰间铺头系专卖墨啊、纸笔、墨砚啦，咁有好多颜色嘅。我琴日特登都走去，我买咗啲字帖啊，字帖咧响 你 买 乜嘢？柳公权？ 唔系你听我讲先，你字帖响你哋嘅认知世界系点嘅？ 字帖咪就以前我哋细个 嘅 时候写嗰啲 咯， 你重要嘅就系要摄入去里面噶嘛，跟住有九格噶嘛，跟住你喺嗰度画写翻嗰个字噶嘛，跟住写咯。 琴日嗰啲字帖咧，我問佢：，誒有望我，因為我都想寫下字啊嘛，跟住俾咗啲字帖。 咁你啲字啊，真係幾醜樣， 係好醜樣。 你應該進步得好快，至少第一步。 但 係 我嗰啲進步就係嗰篇嘢啫。 第一步 都寫極本又差翻，係 啊！ 人哋睇得到你寫咩先咯。 唔係，但係淨係字帖嗰啲字我先靚啦。 啊，咁點咧？琴日你買嘅時候 係李 文琪、 李白嘅張晉珍，即係佢成篇即係整曬喺度，然後你又 好 料 喎。 唔係，佢話解书嚟嘅，系啊，就唔系乜嘢， 唔系李白自己料嗰啲， 唔 系，再写翻佢嗰篇嘢啫。 一套有十章，哇！我觉得 开始前名未，琴日争入 未，我开始我准备谂住林务啊，哇！我觉得好正啊， 系啊， 因为我睇佢啲字帖都仲有其他嘅， 系啊，你永远谂到好正噶， 系 咪？ 系啊， 你唔好似买波鞋咁，系啊，买完波鞋跟住劈一段，系啊， 梁伟伟，你嘅教诲咧？ 我唔系教诲，我提议啫，我见你以前 教诲。 吉他又咁啦，摆咗。 因为你真系衰过我一次， 咁啦，所有嘢。 你真系衰过我好多次，所以我真系好担心。 你唔系五分钟热度，你一分钟热度你。 嗱，唔系你买嗰一下真系好开心噶，因为你 expect 你自己会做啊嘛。 系啊， 即系等于你入咗一个嘅只健身会时，你都好开心，你以为你自己会话咩啊嘛？系咪？ 但 系希望你 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又买支笔啊，买一个碟啊，买埋墨啊，跟住啲套装，我有个损友喺隔篱，不如你问买成套套装啦。咁跟住嗰個， 你使乜啫？你問人送俾你咪得咯， 拗拗下又拗下佢。 我你唔好又俾 我 講中啊！我 淨係 你唔好又俾我講中。 嗱， 你拗咗乜嘢？你拗咗乜嘢？你講 嗱，我幾樣嘢睇下問下你，毛筆一支係啊，字典我真係自己買。 毛筆你應該自己買嘅，係 唔係我講曬先？ 小狼號係嘛？ 唔知就一樽墨。一个墨嘅碟，你知唔知道要佢做？ 勾只碟啦，勾只碟啦，梗系 勾晒，我估你勾晒， 勾只碟， 勾咗只碟，因为嗰只碟真系好靓，白色其实冇嘢嘅，好似 白色嘅瓷碟， 系啊，咁我谂住今日咧，我就要努力学习书法啦。 系 系啊， 喂，另外你有冇试过玩过有一个嘅，就系啲墨写完之后嘅话系会冇咗噶？ 我冇玩过，佢有啲系水嘅，佢话用水，但我又唔中意， 中意，中意留翻啲痕迹喺度， 留翻啲痕迹喺度， 就睇你自己有。有冇进步咯？系咪啊？都系啱嘅，都系啱嘅。 咁我问佢有冇心经啊？啱啱琴日就冇货啦， 系 啊，我决定。 其实佢系收埋嘅，佢觉得我唔想。 唔衬你啊，心经， 人哋冇你个心碎， 马经衬你多啲， 冇你嘅心经， 你应该买马经。 买喎，有冇马经买啊？ 你抄啲咩嘢咧？抄啲马名。 第一场，龙飞凤舞，搭第二场， 赔率几多？ 识嗰啲唔识。 犹如巡行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归向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 我哋有 Leslie 哥哥嘅呢一首歌曲，10:29。 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 电力大台风骚烦人，到两晏昼1:00都喺呢度陪住大家。好快到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然之后翻嚟仍有呢个节目，唔好行开，一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朝早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初步知道有8人受伤。警方朝早9:00接报，一架273A98同货车同埋私家车驶到一名路嘅时候相撞，巴士铲上安全岛。警方话伤者清醒，意外原因有待调查。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降低强制拍卖申请门槛的条例草案，楼龄达5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门槛由现在的80%业权降低到70%或者65%，视乎楼龄组别和地区。至于条例提出，若果私人楼宇坐落在非指定地区，楼龄介乎50至59年，申请强拍门槛维持80%，楼龄介乎60至69年。申请强拍门槛降到70%。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有关法案委员会主席林小鲁说，分指定和非指定区主要因为现在70年以上的楼宇较为集中，期望划分为指定区域之后，资源可以更快更集中处理这一类楼宇。另外，现在部分处于非指定区的旧楼由小业主推动联售和自行组织重建，较指定区的申请比例多，所以相信未必需要将门槛降到太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过去4日中共20届三中全会胜利举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改革开放建立起新的里程碑。社论说，全会的举行彰显了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示，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社论又说，全会通过的决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找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主题鲜明，举措务实可行，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喺琴日下昼五点到今日清晨五点，对南韩空飘咗200多个垃圾气球，其中40多个降落喺京畿北部地区。呢一啲气球主要携带纸类垃圾，目前未发现有危害安全嘅物质。南韓軍方話，為了反制，軍方昨日和今日在韓朝邊界地區進行對北韓的擴音器廣播，今後採取邊種應對措施，完全取決於朝方的行動。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繼上個月26日之後，相隔22日再次對南韓空飄氣球，亦都是今年以來第八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0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3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74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6.6跌2.6，中海油20.55跌1蚊，美团117.8跌6，盈富基金17.98跌3.5，阿里巴巴73.7跌2.1，恒生中国企业63.46跌1.34，建设银行5.34跌1.4，中移动75蚊跌8.5，紫金矿业16.26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币7.266。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9952点，跌173点。港金报22660蚊，跌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4.34美元，卖出24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界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呈祥道近苏屋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青龙头噶，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咁另外粉岭嘅华明村去翻粉岭站方向，近住和兴村有交通意外，咁呢段华明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留意翻警员嘅指示啦，就是粉岭嘅华明路去粉岭站方向，近住和兴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都系正常噶，咁而家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南昌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菲林明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丽业街。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刘奕君饰演嘅成功科技集团董事长，人如其名，表面成功完美，实际却衣冠禽兽，警性侵害下属招寻，并用手段脱罪，更反告对方。最终恶人会唔会有恶报？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畏。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星期五早上10:41啊，有一个讨论嘅题目，想问下两位拍档，这个冇答案嘅吓。呢、这个题目咧，关于男仔同女仔嗰个本性或者本质嘅，你觉得咧呷醋、醋味呢一样嘢咧？男仔劲啲啊，定系女仔劲啲啊？即系爱情，系咪啊？有篇文章咧，佢就话男仔咧嗰个呷醋其实都不让女仔嘅，而有啲情况咧，男仔系特别会唔中意嘅。 例如咧， 例如第一，女仔如果迷恋一啲嘅偶像，经常咧会系睇佢嘅 show 啊，或者系经常为咗佢咧跑多时间啊等等追，即系所谓追星啦吓。唔应该讲即系啲真系有好中意嘅偶像啦，见到。尖叫啊咁样，咁男仔咧就喺侧边咧就不善味，而有啲嘅觉得酸溜溜唔中意嘅感觉。 你觉得咧？ 我觉得系啊。 唔系觉得你啊 ，Michael 啊？ 我 咧 身边嘅女性咧，好冇呢个情况。 有啊，你老婆啊嘛。 我老婆哦，你讲而家佢镜粉系咪？ 系啊，系啊。 我唔知道啊， 佢就只喺屋企睇咯。咁但系就而家讲紧嗰啲，即系 咁佢会唔会睇嘅啫？啊，边个男仔？ 我知 佢，佢 暗地里，你依家上紧班嘅时候，佢出咗去排队咧。 系啊，或者佢买翻嚟嘅时候，哇，又买咗两把扇啊，又买咗两个唔知啲咩揽枕啊。 系啊，又或者叫自己系， 我谂最不善微言。 系啊，唔知边个咩。 如果佢做咗一样嘢咧，我就会真系好不善微言啦。我谂男仔都会，因为有一个行动咧系亲昵嘅先会做嘅，就系将佢张相咧。摆喺嗰个银包， 银包啫， 因 为 偶像 银包每次一打开就望到嘅时候咧，我就如果啊，即系而家望，即系我就会觉得 扯火。 唔係佢有權咁做嘅。 係啊，我都擺張相。 我意思係話 Michael 佢有權嬲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擺我張相，但你擺一個陌生嘅男人張相， 係 咪、 啊啊？因為你唔覺得咩？擺張擺某人張相喺手銀包咧，係一個好好親暱嘅，或者即係好想好掛住佢先會擺銀包嘅嘛。即係通常係擺 銀包啊， 通常擺 銀包嘅咯喎，而家 我有銀包啊，但我冇透明嗰一格攝張相啊嘛， 因為要攝住嗰張身份證啊嘛， 我全部都冇啊，即係冇透明嗰一格， 或者攝到符喺度噶嘛， 啊有啲人係啊， 攝到符喺度，我唔係 利是封仔啊，係 啊，有個黃大仙啊，係 啊， 拜完神 嗰啲你去 咩 求財啊、觀音廟啊， 我都攝過 咁嗰啲嬲唔嬲啊？即係如果攝個黃大仙喺度，係嘛？零零星星 啊，我點會嬲黃大仙啊？ 我唔知你啊，咁都係個陌生男人嚟喎。 咁你会唔会嬲啊？如果你身边嗰、那个 我嗱，第一我真系唔会嬲嘅，佢咪蚀咯，迟咗佢就抌咗佢噶啦。 冇错冇错， 迟 啲都会换噶啦， 咪咯。咁翻转我都明啊，即系如果有啲女士摄咗我张相嘅时候咧， 我尴尬， 我好开心， 我唔会，我会尴尬。 点解啫？ 冇啊，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有时好多嘢唔使做出嚟嘅， 系啱， 系啦，即系你呢啲咁样摄落去，唔系，我唔系话每一个人都系做出嚟，但系我系会觉得有时有啲嘢系唔使咁明显嘅，即系例如。office 嗰度，你會見到就老闆係一定會有啲就樂也融融啊，一家幾口 啊， 見到 擺曬喺度， 冇錯。 我覺得使唔使咁啊？即係嗰種咧，但係係需要咁嘅，因為佢要做一個咁嘅 image 俾人哋睇到，佢係一個點嘅人啊嘛，即係又愛家暖男，又事業又即係又 融， 係啦，事業又有成咁樣啊嘛。 但係我覺得銀包張相都係小事嘅，反而你手機嗰個咧 wallpaper。 哦， 佢如果将嗰个男士嗰张相整喺度咧，其实仲劲， 仲冷，仲冷，系咪 啊？ 唔系，我觉得嘅就系，如果你讲紧我手机嘅 wallpaper， 咪就等于嘅就系比较旧式嘅嗰啲人嘅，就 系 个银包嗰一格嗰度摄嗰张相一样啫嘛， 系啊， 异曲同工咯。 系啊，仲要追踪佢啊，追踪佢啲 story 啊，乜啦，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系啊，我冇乜所谓。 呢个真系冇， 总之你开心就得啦。 系咯，唔会好长久。 我觉得反而若果你话 OK， 我男朋友突然之间你见到个 wallpaper 系我张相，我哋喂撞鬼咩你咩？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唔想挑战个样啦。 我 做乜要逼你？想起 好似有啲 讲真噶， 有啲大吉利是咁样哦。 点样大吉利是？ 咁你又你谂多咗，你谂多咗。 即系我生啱啱喺度，你使乜整张相喺度？ 唔系，我系会觉得嘅啫，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都唔想见到自己个样嘅话，咁我何必要佢整一张咁样嘅相？我就每一次打电话佢就又嚟啦咁样，唔会啦。我 第二样嘢咧就系一个禁忌嚟嘅，我觉得一定唔可以做。 啊、 我觉得啫，因为咧无论男仔女仔都会。中意嘅就喺谈话之中提翻，譬如我同阿 A 小姐拍个拖咧，咁 啊 A 小姐你具体啲啦， 我举个例啫， 我谂唔到，我思想唔到， 喂唔好搞事喎，当我同 A 小姐拍个拖，咁啊都同而家倾下偈话，啊以前 A 小姐最中意买呢种嘅衫嘅，即系提到，即系呢个话题， 唔会提到啦，我唔会提到， 你一定有， 佢点知 A 啊 A B C 啊？ 系啊，个意思都有啊， 系啊， 佢有时同我去提噶， 系啊，我知啊， 咁你唔系我， 佢嗰个唔着衫嘅， 所以咧， 同个底线 提到前度咧，系基本上系一个禁忌， 呢个全世界都唔高兴啦， 使咩你讲 啊？全世界都唔会高兴噶啦， 你其实我觉得除非你嬲咧，你激佢。 唔系、哦， 你激佢就好好用嘅。 我以前识过一位 A 小姐，佢真系耐唔喺我面前提下佢嘅前度嘅。 哦，原来你有创伤后遗症， 啊、 我明啦。 所以呢一篇文章对于佢嚟讲好有意义。 佢会剪低佢，摄落个人包，嗰个透明嗰一格。 我预咗你哋会咁嘅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咦，你发觉佢咧好似重视朋友多过你。 啊， 呢样 真系会啦。 譬如佢话，哎，今晚我唔翻去陪你，就话点解？喂，我约咗班 friend 啊， 睇波啊。 系大波或者系等等啦吓， 系啊，会啊， 呢样嘢都会唔中意。 我试过啊， 你讲先。 我就话去欧洲，咁我中意识一班人，我同我小女朋友一齐去咁两个，咁我 都系第一次啫，第一次去欧洲， 其他 好多次咩？ 后屘都有其他， 系咩？ 欧洲、长洲嘛、平洲嘛，我记得。 因为内咧，我其实嗰时我真系又觉得好闷嘅。 内嘅意思系咩啊？ 即 系 嗰个唔系嗰段旅程啊，四十日 对住你成个月系闷嘅。 真係悶啊！ 我明你講乜嘢， 係啊，咁好似唔係，如果有成班人喺香港，咪好開心 咯。點解唔好啊？ 咪咯，我覺得幾好啊，大家傾下偈。嗱，如果佢嗰度有啲女士嘅，佢又可以同啲女士傾下偈， 幾好啊！ 我覺得幾好啊，但係真係唔中意呢一，即係我嘅留下咗陰影。 因為佢想同你一齊，呢個 trip 根本就係諗住係兩個人嘅。點解你又要咩啊？你係咪嫌我唔夠好啊？我諗女仔嘅心態係 可能 係 咁樣。 你係咪嫌同我喺埋？一齐你好闷啦，所以你要侵其他人落嚟啊！ 冇错，点解唔珍惜二人世界呢？ 系嘅，会咁样，后生会咁样。死啦！我而家听你咁样讲嘅话咧，头先讲过，唔系啊，嗰三样嘢我都冇，我都唔会呷醋啊！ 你唔系真爱， 即系就算我约咗朋友， 我觉得真爱先至唔会呷醋啊！ 朋友咧，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喺佢心目中嘅地位系不能动摇嘅，我惊咩啊？如果系要动摇嘅，唔系真心嘅，如果系要动摇嘅，佢系。你后面那里做的事比你更精彩啦， 我知啊， 不用在你面前跟你提什么事，跟你讲他做穿什么衣服什么所有的事的话你都要看看他后面做什么，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做什么事，那些才是他真实的他、嗯、对不对？ 对， 你这些东西有得摄张照片， 我唔摄啦， 唔小学鸡一啲啊，呢啲唔系真系噶，我仲有冇？仲有冇？ 好形式化， 系 啦， 好形式化， 真心噶，因为我见唔少啊，有好多嘅啫，佢真系要对你唔住嘅，佢真系对你唔好嘅，嗰啲你唔会知噶。 仲有啊，仲有啊，纹身啊，纹前到个名啊，其实咧，我就真系有保留啦，即系如果你 纹前到个名，即系我同你喺埋一齐嘅时候， 但 系纹前到个名， 之前纹嘅喎， 纹咗喺度， 系咯，纹咗 咁 咯， 咁都冇办法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過去噶嘛？ 咁 死啦！我會唔會太大方咧？有時有啲人有咁講過嘅，佢就話你唔好太過咁樣，因為咧其實可能對方咧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你都唔理我嘅，你都唔緊我嘅。我同啲朋友出街，你又得，因為其實我真係成日同我啲朋友出街，佢都有同佢啲朋友出街。係，我琴日都係同我自己啲朋友出街，去到好夜，跟住我就話我翻咗屋企啦。咁佢就話哦 ，OK， 你翻咗屋企 OK 啦，咁咪 OK 咯。 咁最緊要開心咯，係大家開心。係 啊，就係咁樣咯。我覺得我真係唔會覺。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其实系唔需要咯，但系当然你亦都要识做，有时有某啲嘅时间你都 要 留翻俾佢，仲要特别珍而重之话俾佢听，今日我系净系同你两个一齐嘅啫， 我整咗个蛋糕俾你食， 唔需要，咁啊净系话啊今日有啲咩节目你想嘅，我哋大家一齐去做，系咪？咁其他嘅时间我觉得就应该要放佢，我觉得佢就 系， 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有时有啲嘢嘅就系你系要 set 你要俾自由佢，佢会。翻嚟佢就系会翻嚟，佢唔翻嚟嘅话，嗰样嘢唔系你噶。 记住，就好似一只纸鹞咁，放佢出去，扯佢埋嚟， 带条线喺自己个手度嘛， 咁就得啦。好，风骚爆人提醒你，28度气温，雷暴警告仍然有效，翻嚟有网上情。 文版会有爱的替身，日文版有呢、這个我唔识读嘅，不过大家记得呢个 melody。听紧啦，我哋嚟第二台吕布经过有效，今日多云有骤雨。十一点后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有空中服务员 Anna 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苦与乐，留意留意。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家是什么？有人话，当你是人哋呵护嘅儿女嘅时候，父母喺边度，边度就系你嘅家。当你同一个人做终身伴侣，结咗婚之后，两个人喺边度，边度就系你嘅家。一个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家是什么？家是你的父母，是你的伴侣和你的儿女组成的安乐窝。家有我们一生的足迹，有生老病死，有春夏秋冬，有柴米油盐，有悲欢离合。家是什么？家是剪不断的血脉亲情，家是放不低的牵肠挂肚，家是离不开的绵绵情意。人的一辈子，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有钱没钱，家始终都在那里。家会对你不离不弃，风光的时候，落魄的时候，都同你相伴相依。家是什么？家不是战场，动不动就吵吵闹闹，随便就恶言相向。这个世界最锡我们的是家人，最包容我们的是家人。不要恃着感情深就肆无忌惮。这个世上没有哪种感情伤害了之后不会伤心，亲情都是。家是什么？家在人就不是浮萍，家人在人就不会孤单。家是那个给你温暖的地方，是延续爱和心情的地方。有家你去到哪里都有人挂住，有家人就算落魄也都不会害怕。家是你的根，有家就有归宿。家是你的魂，有家就有动力。为了一个家，我们起早贪黑，不眠不休，亦都不会有怨言。为了一个家，我们竭尽所有，亦都无怨无悔。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间屋很简陋，就装修一下它。如果你觉得它很冰冷，就关心一下它。家人是需要维护经营，家人是需要包容理解。一家人有讲有笑，穷有乜所谓，苦有乜所谓，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家是乜嘢？是你一生的归宿，是你一辈子的依靠。不要要问你为家付出几多，要想想这个家给了你啲乜嘢。如果没有家，你就是孤家寡人。没有家人的话，这间屋就是一间宾馆饭店。请好好爱你的家和家人。 勤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吗？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 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答二啊，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靓妈等紧，即刻打嚟。你又知唔知道今日我哋嘅靓女嘉宾，资深空中小姐 Anna， 早晨， 早晨， 笑容好甜， 系啊。其实我想问 Anna 咧，你嘅笑容好似阿马俊华仔咧，好甜。其实系咪一个指定动作？嗱，我唔系话你而家系啊，即系我意思即系系咪咧？你翻工咧，即系基本上就要经常好 alert 地，即系将嗰个 仪容啊、 笑容啊， 或者系 唔系嘅？呢个系独有噶。 好嘢，好嘢， 独家。 我啱想讲嘅，因为有啲系真系冇咁好嘅， 有啲高啲， 有啲性格嘅，系啊。 会唔会有啲公司咧？即系据你所知，即系我唔知啊。其他公司都好啦，规定一定。在翻緊工對住客嘅時候咧，都係要有少少笑容噶。 哦，佢有咁規定嘅， 我、哦、都有嘅。 但係做唔做到就個別啦， 係啦。 人都有情緒噶嘛， 同埋你哋咪一定要扎髻同埋著高踭鞋嘅。 哦，係啊，你唔想扎髻就短頭髮咯。 係咪？ 嗰個髻好似有特別扎髮噶喎，係嘛？ 我係啊，有咁高得咁高 喎。 點解啊？因為點解啊？唔 係溜溜又又， 佢有一個咁嘅偏向嘅。如果誒。如果越嚟越 senior 嘅人咧，佢嗰個頭髮咧可能越嚟越高嘅，即係代表佢個地位好高。 唔係咁髮線都向後吸嘅，有時 都唔係嘅。 呢個係幾好笑喎！ 講少嘅就係呢個，即係地位高，真係㗎。 或者嗰個人本身個氣場唔夠，或者氣勢唔夠咧，驚俾人恰咧，佢就會將個頭扎高啲㗎。 我明啊。 咁如果我好低職位， 吊眉咁樣係咪？我咁樣望我。 如果我初入行，但我扎只高髻，咪俾人話咯。 系啊， 都唔会嘅，都唔会嘅，就一开始就冇人恰你啦。 唔系啊，阿姐话你扎咁高做， 系啊， 我位俾你坐埋啊！ 系啊， 你咁点搞？ 唔排除可能就有啲咁嘅啫，但系佢冇咯咁 样。OK 好啦，嗱 ，Anna， 当然啦，有好多个朋友嘅话，对于咧即系空中服务员啦，都其实都有呢啲嘅 好多憧憬啊。 尤其是系我哋嗰代女仔系啦，我无奈，因为佢就系我唔够高嘅啫。有一问我都想考嘅， 我都考过啊。 吓，你都考过？ 我讲过噶啦，我考过男服务员，有男服务员噶嘛？ 你考入唔到咧？ 我咪系咯，所以我都。 考虑做咩？我都唔考啊！ 系咪以前唔兴请男咧？ 有噶有噶，真系有噶，有男。 但系其实而家好需要男喎，其实。 点 解？因 为 好多粗重嘢，系咪好多粗重嘢啊？嗱，以前咧，我即系我唔系成日坐飞机，但系我见到每一架一班机总有一起码一个至一个至两，唔够女仔多，但系男仔点都有 嘅。我睇书咧，以前讲全世界第一个空中服务员，好似系。男士嚟， 哦系啊， 其实男仔先啱，因为佢系够体力咯，即系唔系话歧视女仔，但系即系普遍上系冇咁辛苦， 啊吓，好啊，咁啊，而家就系想讲一讲嘅就有关于嘅，如果而家嚟讲嘅话，要做呢个空中服务员嘅话，需要有啲咩嘅资格啊？你哋系会点样入行啊？等等嘅咧？ 哦，我就睇到 好耐之前嘅你嗬，因为佢资深噶嘛， 系啊，非常资深。 嗱，我都有做功课嘅，我都睇咗佢网上嘅，佢就话系高中毕业嘅，咁游水咧呢个资格咧就我哋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冇话一定要识游水嘅，但我睇而家啲外国嘅航空公司咧系好严嘅，即系佢游水嗰 part 系有几项你需要 achieve 到先至可以 游水嗰有几项， 即系自由式 真系噶， 系啦，要掂到池底啊，又有啲 mission 要做到先至可以， 原因系乜啊？原因萬一有咩事 想去救人啩？ 即係如果真係萬一跌咗落水， 幸好咧，我哋香港航空公司咧，佢就香港，我諗呢幾間嘅航空公司都唔需要人係真係好叻游水，因為考試嘅時候咧可以帶，可以著住嗰件救 生衣 去考嘅。 總之你掙到幾下就得啦，係咪？即係你唔好要人救，首先就 其實都辛苦噶考嗰陣時。 考啲咩㗎？我想問下。 你唔系报过嘅咩？ 系 喎， 唔系佢考都唔俾佢考， 佢都未入到。 我见到张表， 我连面试，我连面试都冇。 细路， 你做咩？我伤口撒盐啊！我连面试都冇。我真系有希冀过。 系啊嘛， 我真 系 有希冀过噶。 佢未入到啊 ，Anna。想当年咧，咁咧就个 instructor 就话你哋咧，即系我哋上呢个叫 wet drill， 即系游水同游水有关呢一堂啦，都要考试。咁咧就话你哋而家唔识游水嘅人咧，就着橙红色嗰件救生衣啦，跟住一遥望过去，吓得五件，跟住我即刻抢。 有几多个同学啊？ 有廿几个同学，我得五件，哇！即刻冲去抢啦，因为我真系唔识。跟住好，咁咧第一 part 咧，你就系自己游，好似系自己游嗰个塘啦， 攞 嘅。跟住第二 part 咧，你就要咧。帶領住一個你個同學仔，而佢咧要扮昏迷咗嘅， 即係你好似請力咁樣。 係啦，佢要唔喐嘅， 托住佢個上身咯。 係啦，你要帶住佢一齊遊兩個堂咁樣。 哇！ 好辛苦喎。 係啊，嗱，講緊我一個唔識嘅人咧，其實我自己都 有少少原地踏步，考救生員啊。 係啊，定你叫嗰個同學嗱，我真係唔識啊，你 自己 唔好扮昏迷，你又哄一哄我，護我， 幫下手掙啊。 就係 真係啊！ 即系反正都过咗去啦，咁可以讲翻出嚟。咁就我就其实我自己都原地踏步咁样啦。但系咧，我就个同学仔咧就好叻游水，佢就偷偷帮我撑 下 喺 instructor 唔觉意嘅时候就撑几下，咁我就好辛苦先去到目的地。但系有啲同学仔被发现咗嗰个昏迷嘅帮手，跟住俾人罚多几下。再罚，再继续游，系要惩罚佢噶。 我冇谂过空中服务员要对游水咁严，即系咁都高要求。 你唔 讲 真唔知 啊？ 系啊， 嗱呢 part 咧好似好辛苦啊。 系啊， 最后一 part 系最辛苦。 仲辛苦做乜嘢啊？ 最后一 part 就系你要上嗰个 raft 一个艇， 系 嗰个艇就系平时我哋嘅逃生门。 我知道。 咁咧，如果 大機嘅梯咧，其實咧落咗水咧，佢係一個艇嚟嘅，係 啊， 即係我哋會坐上去啦。咁、所以咧，最後一 part 就係要考你上嗰個艇。咁嗰個艇咧，你嗰個人嗰陣時咧，我都覺得我嗰陣時好似軍訓咁，我唔知點解。那個 instructor 話跳落去水，咁啊跳落去啦。咁大家都好 hesitate 企咗喺度，跟住佢開始擁啲人落去啦。 嗰、個係咪唔到地嘅水嚟㗎？ 唔到地噶，唔、到地噶。 你有冇着救生衣啊？ 有 着救生衣， 因為佢開始話你哋唔跳落去咧，我就擁你哋。 但點解 hesitate 咧？我想問一下。 驚啊！ 因為唔知道你做乜嘢啊嘛，你擁我落水做乜軍 訓咁？因為嗰個阿 Sir 都好 惡 噶，係啊係。咁跟住佢死啦，佢開始擁人，跟住我自己跳落去啦，跟住咧跳落去。 醒目女， 好鬼醒啊！ 反正 又搶救生衣，又搶救生衣開始，係咪？ 跟住就 被請拎嗰個，佢就話幫下手，啊真係幾好啊！ 跟住就跳落去啦，跟住咧跳落去都唔緊要啦，你跳咗落去個人係低咗噶啦嘛， 係啊。 跟住咧你要去爬翻一個。艇好高嗰、那個， 又滑啦， 係我好似用咗全人生所有嘅力去上嗰個艇。如果你上唔到個艇，你就 fail。 哦，如果 fail 咗游水咧，係咪就多數都呃硬噶啦？即係靠差。 包企啦，拜拜。 哦， 你 咁 講真係 影響好深遠喎。 我以為靚靚嘅工作， 我唔知道原來有。 係咪你去考嘅時候，佢已經有講俾你知，一定係要 pass 呢一 part 㗎？ 其實你去考呢份工嘅時候係唔知道有咁多事要考嘅，係真實。 呢個可能只係部分添咋，係咪？即係同水 有 關。 有咩事要考啊？ 咁你就要考啲電腦嘅試咯，即係考翻平時考試，即係一啲 paper 咁樣，要考翻。 使唔使啲聲要靚啊？因為好多時候啲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日我哋好開心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歡迎你哋乘搭呢一個我哋風騷航空。 有冇機會要講呢啲？你有冇機會要講呢啲啊？ 有嘅，要考嘅呢個，但係好簡單，因為其實你全部都是香港人啊，或者係咩？係啦， 有冇嘢讀噶？得係咪讀噶？定係你哋自己 Alibi 嘅，或者 Echo 嗰啲，你就自己砌出嚟就得噶啦。最緊要係簡單，冇話要靚，唔使快，都唔使特別慢，總之聽到就得咯。 啊哈，係啊，通常機長嗰啲聽唔到嘅。 機長啲嘢啊，冇我哋咁好嘅。 佢話俾你聽，當你自己啲嘢， 有陣時啲突發，佢哋佢講完一輪咧，咦，我講好耐咧，跟住我哋咧兩三下就講完。 我真係講真㗎，因為到時我會翻譯㗎嘛。 但我覺得空中復回有一樣嘢叻咧，就係咧有時有啲人會暈機浪啦，會眼瞓啦，因為好多身體嘅狀況係會令到你喺個機上面咧都已經好攰㗎嘛。但係你仲要推住嗰架車咧，哇，又要派餐啊，又啲咩一撳掣。你走埋問佢有咩需要，其實體力上都幾辛苦嘅。 你派餐有冇時間限制㗎？我見到你哋有時真係好快， 會計時嘅， 要計時嘅係嘛 ？Time management 好緊要嘅，即係視乎你架機長短個時間。 咪係咯， 同埋有 ad hoc， 即係有突發，譬如 take off 之後，如果係有氣流啊，或者天氣唔好啊，咁你坐咗好耐，咁你要自己計翻有幾多時間剩，咁你就要取捨，你應該要做啲咩，唔做啲乜嘢，可能去唔曬所有個 full service， 即係如果好短嘅機，咁長嘅你就要計翻啊幾時。到我哋之前又做啲乜嘢嘢，咁係又要計嘅，係 咪咯？仲要賣嘢咧， 嗰個就臨臨日機啫， 仲要 serve 杯麵咧， 哇！好忙啊，其實 仲要應付啲唔同脾氣嘅客人咧，係咪啊？即係會唔會有啲比較難招呼嘅，或者特別啲嘅難忘啲客人？ 咁又要嘥少少時間咯，係啊， 氹下佢啊， 係啦，有咩就俾曬佢啦，通常都。有嘢就俾啦， 有乜所謂？ 係啦 係啦，有冇人攞兩個飛機餐噶？ 有 都有嘅， 你都照俾啦。 有陣時有， 你都攞過應該。 我唔知規唔規矩啱唔啱， 佢攞三個， 我依家了解一下。 可以咁，即係你有禮貌咁樣問啦。通常咧曳嗰啲咧，我哋就睇下啦。咁有禮貌嘅，咁我哋有多咪俾咯， 咪咯，俾多個雪糕佢咯，有時候嚇。其實都想問嘅就或者空中服務員咧，而家仲係咪即係我相信都係有好多大家人嘅理想嚟嘅。有啲咩嘅好處，即係你會覺得做一個即係。 滿足感啊！ 就係唔使錢可以去到旅行， 真有呢個嚇，係呢樣嘢真係好好啊！ 係啊，嗱，你走你機票錢又慳翻咯喎，公司俾嘅，咁佢有啲 allowance 俾你，你可以去食嘢啊、行街啊、睇下嘢、西斯型咁樣啦。咁 咁機啊，另外就機票咯，你又好平機票咯，屋企人又有得受 惠啦，係啦，咁啊，建唔建議年輕人其實都需要就係有時可能真係有幾年啊，去咁樣嘅就係體驗下，睇下呢個世界。係 啊，因為你會見嘅嘢見多好多啊。其實 見過啲咩？係 啊。 啲乜嘢我哋冇見過？ 係啊。 飛機咁大，到底有啲咩神秘嘢？ 冇錯，有啲咩特別嘅故仔？ 特別嘅故仔就有好慶幸喺呢個以色列打仗之前去過以色列去朝聖咯。即係我唔係呢個宗教，但係去見識下人哋嘅宗教啊、文化氣息啊、歷史咯，因為係一個好有歷史嘅古城。咁有陣時呢啲咁遠嘅地方咧，唔係平時自己放假去旅行，時間上啦，係啦，所有嘢未必就啱去到咁遠咯，係咯， 啊嚇！即係周遊列國呢一 part 嘅話，其實就要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經歷啦。咁其實如果講翻嘅就係喺個飛機艙裡面， 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 故仔？有冇發生一啲嘢係我哋都會覺得好注意？ 因為每一個行業裏邊總會有啲。unstory 噶嘛，即系啲地下古仔、啊， 仲要有几下咚咚咚咚， 浪漫啊，惊险啊，恐怖啊，惊吓啊，咩都得。 恐怖， 你拣、啊。我觉得你好似话有一个嘅就系以为系恐怖，但系其实好温馨嘅。 哦，系啊，因为啲同事咧成日讲一个古仔咧，咁就话飞飞下嘅途中咧有。類似一個伯伯嘅人咧，去阿伯伯問一個同事咧攞毛巾嘅，咁跟住之後就佢係話叫攞毛巾俾譬如34A 咁樣啦，假設跟住咧個同事去到34A 都發現唔到呢個伯伯喎，咁咧係一個婆婆嚟嘅喎，類似係咁樣啦，即係一位女士，咁嗰個伯伯去咗邊咧？咁就。因為個女士咁問女士啊，你係咪同一個 伯 伯一齊坐 㗎？ 佢話冇啊，我自己一個㗎坐呢一度。跟住後來先發現啊，個女士咧就話佢先生咧喺下面，喺下邊靠高號被運送咗。 遺體嚟 嘅。係咁跟住即係其實呢個係有少少恐怖，但係其實原來係一個好温馨嘅事，係因為個伯伯驚 太 太凍啊，所以叫佢攞張氈俾佢。 哇！其實咧，頭先你亦都講到一樣嘢，我諗相信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個飛機嘅結構嘅，係咪啊？成個就係以為淨係得我哋坐嘅，就好多位置啊，係咪啊？有好多空中小姐啊，咁跟住嗰一層嘅啫。因為我試過就去參觀嘅時候，我先發覺個肚好多嘢嘅，原來裝好多嘢， 好多嘢。我哋瞓嘅地方咧，就係喺。機尾的上面 overhead locker 對上咯， 但係所謂瞓嘅意思，即係真係有張牀咁啊，定係只係 啊牀嚟㗎， 坐喺度㗎啫，係 啊牀嚟㗎， 長毛機先瞓啫係嘛？ 係啊，即係一個倉咁樣咯，係啦係啊，係一張牀。 但係咪輪流瞓嘅應該都係？ 係啊係啊， 因為你冇嚟全部人走曬上去瞓喎。係 啦，一半一係啊，輪流有多。 如果難瞓咧，你都唔醒。 唔緊要㗎，我哋會有同事上去嗌醒佢嘅。開工 啊！開工。好啦，咁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咧，當然啦，我知道嘅就係因為Anna 係一個好資深嘅空中服務員啦。咁即是話，如果咁講法，經濟艙嘅又有係嘛？咁如果係頭等嘅又有，有冇唔同嘅？ 頭等 嗱，你哋 serve 應該係唔同嘅喎，食嘅嘢都 食嘅嘢唔同，食嘅嘢係砌出嚟嘅，即係好似好似酒店式咁樣，就全部啲碟碟啊杯杯碟碟攞曬出嚟，然之後啲嘢食 heat 好咗咧，就砌翻好佢嘅。咁後經濟艙嗰啲咧，就係一盒一盒 咁 樣攞出嚟放嘅。係 OK 好。今日你問我哋嘅係咪同你嘅行業都有關嘅？一陣間答完之後。 哦。 系咪啊？好，一阵间我哋就知道啦吓。好，时间系11:27，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标准装束一套练习裙舞鞋，标准转身姿态练习全力接埋。你注重老牌，正确流派，我注重个人，怕脚踭跳坏。 手都找到，就勇敢。 晏昼一点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问题，第一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我一阵间咧就会喺搭半啊，十二点会系点唱嘅时间。咁啊，靓妈已经接紧你个电话噶啦，快啲打嚟咯，18723888。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提到过去的星期六在竞选集会上发生的企图暗杀枪击案。特朗普憶述當日演說的時候正在講有關邊境安全的議題，如果不是剛剛好望向另一個方向，可能已經被子彈命中要害而死亡。他說當時感到被擊中，伸手摸右耳之後手上有血跡，知道受襲並事態嚴重，於是伏低，其後特勤局人員衝上台保護他，感謝對方願意冒生命危險解救他。特朗普亦都感謝事後各方溫暖的慰問。翻嚟本港，一架的士朝早喺葵涌道撞駁翻車，飛脱嘅玻璃同埋零件擊中一架九巴。九巴話一架290線巴士朝早六點幾行駛葵涌道近麗景村嘅時候，被的士翻側帶嚟嘅雜物撞破巴士下層左邊玻璃，導致兩個乘客受輕傷。九巴話已經派員慰問受傷乘客，並且會配合警方調查事件。事發之後，的士車身是撞到反转，事件一共有四个人受伤，包括的士司机、的士乘客和两个巴士乘客。北韓領袖金正恩在平壤會見由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克里沃魯奇科率領的軍事代表團。朝中社報導，會面在昨日進行，雙方就兩國開展軍事領域合作、維護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達成共識。金正恩對俄方在烏克蘭展開軍事作戰表示支持和聲援，他強調兩國軍隊要加強團結，有力推動新時代 代、朝俄关系发展、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以及国际正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说，金正恩再次肯定他六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平壤的会谈意义重大。今年6月19号，金正恩和普京在平壤会谈，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9点，跌399点，总成交金额5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4，跌3.8。盈富基金17.94，跌3.9。中海油20.5，跌1.05。美团117.9，跌0.5。阿里巴巴73.7，跌2.1。恒生中国企业63.24，跌1.56。建设银行5.31，跌1.7。中移动74.5，跌1.35。汇丰控股66.35，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币7.26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9925点，跌196点，港金报2260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7.06美元，卖出242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风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粉岭嘅华明路去粉岭站方向近和兴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谢斐道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红隧去港岛方向嘅龙尾排到去管道内，告士打道东行排到水务大楼。另外，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排到去维园道。另外，较早前龙翔道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快线的意外整清理了，交通是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就在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龙翔道观塘方向近狮隧口是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上东区走廊柴湾、鲤鱼门道汇景桥底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拔河又点止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你赌，佢赌， 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靓妈接紧你嘅电话，最尾十二点半点唱。再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你又知唔知就系资深空中小姐靓女嘅 Anna。 好好笑容，继续好。 又靓女，哎真系啊！ 交俾我哋 揾啊！你话 咪系咯？又识呢个逃生，佢自己本身 系咪？你系咪永远都系问啊 ？Coffee tea 咁样 ？Coffee or tea？ 都系嘅，都 有冇人话 both 噶？ 鸳鸯啊，即系你意思啊？饮鸳鸯系咪？好啦， 好啦， 即系 粉湿都有噶。 由 Anna 考我哋啦， 嚟第一题。 OK， 第一题咧就考你哋。咁咧就如果喺呢个旧式嘅空中巴士度，嗱我以后会讲四样嘢，有边一样咧系冇嘅，即系错嘅。 系 空中巴士上面系边一样嘢系 冇 嘅？ 系啦系啦 ，A 斧头 ，B 风扇。C 扫把 ，D 手扣。 吓， 几得意喎！你呢个问题真系几得意喎。 斧头，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OK，A 斧头 ，B 风扇 ，C 扫把 ，D 系手扣。 空中巴士即系坐最多人嗰啲，斧头 是不是、啊。空中巴士就 系 最多噶嘛，即系机最大噶嘛。 A380 就是最大咯，系啦。 A380 系最大。 系啦系啦，我而家讲紧呢个系我哋旧式空中， 旧式空中巴士， 旧式空中。 斧头我觉得有用嘅，即系 其 实几样 嘢都有用 咧， 几样嘢都有。 即系唔理你系大机细机 系 嘛， 你紧急嘅时候 系 啊。 Okay， 我觉得风扇可能唔啱。 风扇嘅意思系乜嘢？风扇嘅意思 唔系一个冷气机坏咗咁点 啊？ 系手持嗰啲啊嘛， 手提风扇， 我觉得有用。 手扣咧，有啲人咧搞搞震， 系啊，搞搞震啊，好帮衬啊，咁啊，所以几样嘢都似有用。 我拣风扇， 扫把咧，点解扫把有用啊？扫把， 扫把你，真系留翻你嚟啦！我见到你啲咁嘅李丽阳呢啲客，我唔扫把你。 斧头有咩用啊？ 紧急状况， 凿开佢。 系啊系啊，唔知噶，即系可能劈开个凳啊，劈开栋门啊，等等。 咁我估扫把啦。 佢问得旧式嘅空中巴士，即系以前系冇。 咪住咪住咪住，冇吹冇吹。 心急 系啊系啊。 我想旧式系旧到即系咩几多年度啊？ 哦，前几年都我谂 叫做 旧式都有用紧嘅系。 我话拣风扇啦， 我拣扫把， 因为你有时好多客人都自己攞把风扇仔噶嘛。如果有咩情况，诶，借把风扇。 对唔住，即是话而家嘅空中巴士系有嘅，以前就冇啦。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个问题？ 有要睇下佢系新式定系旧式。 哦，即是话而家如果系新式嘅空中巴士， 其实 系 好类近嘅嘢噶，不过名字有啲唔同嘅啫。所以其实你系睇新定旧嘅。 哦，解放先。 好 斧头就系斧头啦，你冇其他，唔通攞个锤仔代替咩？ 扫把，我估扫把。 好，我哋乜嘢？系啊， 分手头先。 手扣。 手扣、扫把、风扇，有冇人啱 ？B、C、D 都有人拣，正确 啦。 有人拣， 有人拣啱。 小强拣啱咗， 风扇 系冇嘅。 风扇呢样做乜？ 点解啊？ 嗱，首先斧头咧系有嘅，因为系爱嚟有火灾嘅时候咧，系需要 劈 开到门或者系有火烛嘅位置咧，你要需要用嗰个斧头有上下一个 N， 你可以撬开一啲 compartment。 拆開佢，然之後去救火嘅， uh-huh. 或者你逃生嘅時候，可能刀道門開唔到咧，都可以用 劈開佢。 火筒係咪即係基本上所有嘅機上面都一定有啦？ 係，不過咧而家新式嗰啲咧，我哋就唔叫斧頭，佢會係一支鐵枝咁樣，叫 crowbar， 佢就會係幼嘅鐵枝咁樣咁樣，係啦，撬開啲嘢，係同斧頭嘅功效係一樣嘅。 哦， 嗰個名叫咩？叫撬啊？攞個撬咧， 我上網查過啦，佢。中文叫做鐵 筆， 鐵筆啊，係啊，鐵筆啊，好叻， 好嘢，好嘢，好嘢， 好， 第二題， 好嘢喎，風扇，估唔到， 手扣係有嘅，因為 一定有，係我知，但係 偷嘢嘅人， 我哋玩下啫嘛，係咯，好，第二題， 第二題咯，好，如果咧喺我哋嘅機上面咧，如果有人有花生敏感。即係佢咧買機票嘅時候已經講咗話啊，我有花生嘅敏感個症狀。咁、我哋又喺我哋會喺邊一個範圍唔派花生呢？聽住咯，邊個範圍唔派花生 ？A 同一行，即係同嗰個敏感嗰個人同一行。B 前一行同埋後一行，即係前一行自己嗰行同後一行。C前三行自己嗰行同埋后三行 咁惨，一个唔食花生嘅人， 马小强佢唔食得啫，点关我咩？ 全个机舱 唔会啦， 冇啦，好唔开心。 全个机舱 吓，有一个人 嘢你都要食花生， 但系咁讲，因为我真系以前有一个惨痛嘅经验，试过请一位小朋友食，点知佢屋企人话佢入咗医院啦，因为佢成个头胀晒，所以其实咧，大家唔好低估，其实花生敏感症会致命 噶，唔关其他人事噶，系你自己本人有敏感，你食完之后你先有呢个反应啫嘛，关其他人。 其实理论上系唔关人事嘅， 系啊， 系啦。 不过稳阵计 前三行后三行，因为佢你唔知佢有冇朋友啊， 请佢食，请佢食嗬， 就坐嚟坐去啊。 我话全部唔派。 前一行后一行啊，系咪有个前一行后一行？ 前一行后一行， 即系 B 又系 B C D， 系啊 ，B C D 有冇啱？ 有人啱， 又系我啦 ，Michael 中咗， 好嘢，全部唔派， 全部唔派， 点解啊？ 因为佢行到边度都可能有人请佢食啊嘛，个谂法系系咪啊？系咪咁啊？ 我谂公司系为免有任何嘅误会发生， 太危险啦。 如果嗰个人可能真系屋企人，突然间喺佢离开咗个位置问我哋攞。即係都唔想我哋派錯咗俾一啲 真係有敏感嘅人， 因為如果佢哋可以遊走嘛啲人， 係啊， 咁我哋派咗俾佢，我都唔知嗰個人係咪嗰個位，即係咁樣。 哦，同埋即係佢離開咗佢個座位，佢走嚟問你攞。 係啊，咁為免有任何誤會咧，全個倉咧都唔會有花生嘅。所以咧，如果有陣時本來架機有花生食咧，你哋問點解會冇咗花生派嘅，完全冇相咧，咁就係。有人有呢個花生敏感啦， 但係佢如果坐， 你派第二啲嘢嘛， 係啦， 派係 咯， 腰果啊， 都好似唔得㗎， 腰果都唔得， 係蒜薑啊， 我要肥大 榨菜。 但我想問咧，如果佢自己有呢個問題，佢要 claim 㗎，即係佢同你講㗎， 佢會買飛嘅時候會講 㗎，係 啦， 即係譬如有啲人需要氧氣樽嘅，去買飛嘅時候都 要 申請埋嘅， 哦，好嘢。第三題 都冇得食啊！ 唔係，咁你會派啲乜嘢？我想翻問 啲細嘅曲奇餅 ，pretzel， 即係好似 我知啊，有個窿窿咁樣，有兩個 係嗰個曲奇咁樣嘅味道咯。 係咯，唔係花生嘅味道。 好，第三題。 好，第三題就係 幾好啲問題，係 啦。 哇，我好辛苦啊，做呢啲功課，平時我都冇功課做啊。 你都有今日 啦。 啊！ Okay. 游水啊，借人过桥啊！ 唔系，好第三题， 第三题讲呢、這个Boeing 777客机 系 好咁咧，咁你哋估下最高载客量嘅一个救生艇、救生筏啦， 啊 吓，诶系啦即系嗰个逃生嗰条梯，佢变咗救生筏，系啦，你哋估下最高载客量嘅其中四道门。每一道每一条梯可以装几多个人？ 四个 人哦，即系波音七七七， 系啦，最高我揾咗一个最装得最多噶啦。好 ，OK， 好，系啦。 但我想问，咁佢个客载客量几多啊？成架机载客 唔系嗰个， 我知，即系我想我哋做比较啊。 大家上咗嗰只艇之后，嗰一只艇最多可以 个 capacity 载到几多客？ 系啦， 系咪？ 但你有四只啊嘛？你讲紧 你四只啊嘛？ 哦，有十道门， 十道门即系有 其中有四道门系装到最高，系啦，最高。 我明白，我明白。但系成架机咧，如果呢、這、一个 成架机啊，有几多客？我想知道。哦，成架机咧，佢有唔同嘅 configuration 嘅。如果载到最多客嘅咧，系有438个客嘅。 438 系啦，呢个系最多嘅。 我再嚟一个即系 reference。 系啦，有十道门，咁其中四道门咧系装到好多客嘅。 哦，差啲讲咗你啊！ 咁啊，听住啦，答案 A 51， 系 B 61， 系 C 71，D 81。 哇，咁真系好多。有 D 系嘛 ？A、B、C。 唔系你以乜嘢人做标准啊？成年人 都唔系咁计噶啦。 成年人佢以 你个问题 其实 乜嘢啊？ 其实佢冇讲明噶，其实佢冇讲明。 即系有啲人肥啲、瘦啲、高啲、矮啲、大系咁样，都唔计噶啦。咁嗰啲人头计噶啦。 71， 六十一啊！对唔住，你讲，我讲八十一。 好， 我讲八十一。 71 啦， 71。 好， 我记得嗰次系71。 你咧？ 81。 Okay, 有人中 ，Michael 中咗 81 ，yes 81， 哇，几大只， 咁多人， 好 犀利， 四只84、32，可以影三。 咁我想问系咪数住噶？诶，第82嗰个，如果我话， 唔会噶啦，咁紧急嘅时候唔会数住噶啦， 差唔多满啦，嗬。 系咪全部咧？系好似斜滑梯咁斜落去，我见到嗰啲上上。 嗱，佢呢个载呢个喺当系艇嘅时候咧，就爬上去咯，即系佢喺个水上面就爬过去咯， 因为救生筏 系啦，最后咧就要切断嗰条， 系等佢就飘浮， 系啦咁样咯。 几紧张， 咪睇嗰啲灾难，大家咁唔想讲啦。 系啦， 讲好第 四条。 OK， 嗱，都系围绕住呢个救生筏，系啦，救生筏 系 A330 空中巴士呢个救生筏上面有连接一个逃生嘅装置啦，或者逃生嘅盒或者箱啦，咁咧有乜嘢用品系冇嘅咧？我而家读四个，冇嘅。A 镜 ，B 救逃生指南 ，OK，C 石子 ，D 海绵。 好奇怪， 奇怪 喎， 唔系啊，石子佢要包住保暖嘅，呢个一定有。 但镜我嚟做咩啊？ 有用 化妆 眼光啊， 眼光系啊，求救嘅时候，又或者可以揾嚟咩？可以揾嚟整 即系着火， 着火冇错，点火，镜、应该有啦， 系啊， 指南应该有 逃生指南，嗰阵时仲睇 嚟唔切咯，第几页？第几页？ 唔系、可能真系有喎。 D 系咩啊？对唔住， 可唔可以讲多次？ 海绵一嚿系， 海一嚿呀， 系。 洗碗嗰啲啊， 差唔多啦。 海绵 嗰嚿嘢嚟做咩咧？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镜， 但系佢俾得你 逃生指南、石子同埋海绵。 我怀疑系冇逃生指南。 石子同埋海 绵， 石子真系 冇海绵啦、 啊。我估镜， 我都冇分啊。 我估镜 逃生指南， 海绵 镜。逃生指南同埋海绵， 系啊， 有冇人啱 ？A、B、D， 有冇？ 冇人啱。 石子， 系啊，石子系冇嘅。 哦， 石子，石子咧，你睇嗰啲影片咧，啲灾难片咧，都系咧临去到咧有救护人员咧，先至 披 啲石子俾你嘅。喺当时你发生紧嘅时候就未有石子嘅。 嗱， 咁系啊， 海绵攞嚟做咩啊？ 嗱，咁咧吓镜咧， 你可唔可以讲下？ 镜咧，你哋讲得啱嘅，呢个叫 signaling mirror。咁咧即系我哋要揾人逃生嘅时候，即系未有人发现我哋啦，我哋咧就要拎住个镜咧，又话唔知45度角啊，又几多度啊？咁樣反射啲光上去俾另外飛過嘅飛機啊，或者其他睇到。 邊個負責揈嗰個鏡？ 是但一個人都得噶啦，可以俾任何 有冇 實 驗過 噶？ 睇唔睇到噶？其實 真都睇到，有反射。 你做童軍你 應該 知啦， 係嘛？你冇童軍，人哋有一睇 啊！ 好，呢個逃生指南係有嘅。 A330 是有逃生指南的，真的可以看看这一个树叶呢，吃不吃得那个果实，吃不吃得 有的。 是啦，这些水喝不喝得，或者是啲植物啊啲嘢点样食。 喂，你要点样过滤，点样过滤啲水嘅。 是啦， 是有 的。用胶袋嚟做个花洒头。 是啦，我睇过咩派啊嗰套戏呢，佢因为就有个逃生指南。是啦，就教你嗰晚一个话嗰啲要点样食，佢都要知。 是啦，你都仲可以 study 嘅。 是啊。 好，咁呢个海绵一嚿呢真係一嚿嘅咗喎。 我嚟做咩啊， 佢係爱嚟呢，如果啲水呢入咗落个艇度呢，咁你开始好湿呢，你索返然之后折返出去啦。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或者系啦，有啲咩工具系冇嘅咧？又系 救生服上面嘅冇咩 冇 冇 嘅 工 具系啦。A 灯 灯啊灯啊灯 系灯。B 水泡。C 帐幕帐篷啊。 帐篷 OK。 D 刀仔。 应该系灯啦，系嘛？ 系咯，冇电。 冇电系咯，你要灯咩用啊？ 救生服、水泡、 刀仔。水泡，咦系喎，佢嗰条梯落嚟喎， 系啦，呢一个佛度咯，你着咗嗰件咁嘅救生衣咯， 系 咯，我玩水泡，灯一定有，帐篷， 灯 系边类嘅灯先 啊？帐篷， 灯会系喺 A， 我唔可以透露。 啊，咁啊，我唔估灯啦，我唔估灯啦，我唔估灯啦。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譬如可能就好，佢有一个有个箱咯，个箱里面装嗰啲咁嘅嘢。 系，我系照明嘅灯，我知啦，我知边啲啦。 灯 系有嘅，灯系有，唔好唔灯唔灯啦，灯系有嘅，灯系有嘅。 水泡啊， 可唔可以灯同埋咩话？ 水泡同埋帐篷。 位嘅时候，可能喺水泡嗰度，跟住你唔系，但你着咗件衫啦。 帐篷，帐篷，帐篷， 水泡， 帐篷， 帐篷， 水泡。 好嘢，佢哋中咗水泡。 有几多只啊？水泡？ 水泡 冇 冇 啊？ 估冇啊？即系你估错啦。 分手心啫，系啦， 好， 系啦， 冇水泡嘅。 可唔可以讲下其他啲嘢？ 哦，灯咧就会喺呢个木呢个佛上面，佛嘅前同埋尾会有盏灯， 系啦，系照明 嘅， 系 咪嗰啲照 明 嗰啲大灯？ 啲轮船可以睇到。 咁帐篷咧，其实咧。如果大家上咗呢个艇之后咧，会有好多嘢要做嘅，会好忙嘅。一啲人咧就要整水啦，整饮用水啦；一啲人就要揾啲粉喺侧边啦。 点解？ 啊，啲粉咧系颜色粉，系俾譬如日光嘅时候咧，俾一啲人去见到呢度有个颜色系要救我哋噶，即系大部分范围颜色喺个海度。跟住一啲人咧就要整帐篷咯，咁佢好忙噶，你又要吹帐啲， 但系好大咯，你七八十人嘅地嘅 系啦，嗰个帐篷好大嘅，会 cover 晒成个艇 一齐吹咯。 系啦，咁你又要整嗰啲柱啦，吹帐一啲一条条嘅当系柱嘅物品， 撑 起佢，跟住要拉帐篷啦，又要逐个勾啦。咁其实上咗呢个艇咧， 好 多嘢要做嘅。 系喎， 邊個法號司令啊？啊，邊個你做咩做咩咁樣？ 係啦，咁就會係負責嗰道門嗰個同事啦。 哦， 因為咧每個門咧係有一個人係主打嗰道門嘅， 主打嗰道門 係啦，所以 掌門人啦， 係啦，咁佢就會分配嗰啲人做咯。係啦， 正啊， 好 嘢， 學得好多嘢，多謝曬 Anna。OK， 好啦，嗱 Anna 驚就驚完啦，咁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點唱喎，佢今日點唱嗰首歌我都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點解會揀 Celine Dion 咧？ 咁我就揀咗一首我嘅偶像。嘅一首歌啦，咁呢個偶像咧係一個神台級嘅歌手嚟嘅，佢因為咧近年嚟患咗一個好罕見，成100万人先至有呢一個患者嘅呢個病，咁咧但係佢因為咁咧，佢都冇放棄唱歌，佢就繼續堅持自己去繼續延續自己嘅夢想，咁我都想喺呢度咧，希望大家珍惜當下，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咁呢首歌咧就係 Celine Dion 嘅 I'm Alive。 多謝 Anna， 多謝曬。 I get wings to fly, oh, I'm alive。 Young 嘅呢首 I'm Alive 去到中午十二点。雷暴警告仍然下到今日一点半，29度嘅温差，湿度87%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十二点半我哋有点唱嘅时间，而家先听12点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嗱，我哋仲有10多分钟就系点唱噶啦，所以而家打嚟就啱噶啦。靓妈接紧你个电话，至于而家系边个出场？ 车路的士， 超车， 大家好。外面天雨路滑啊！大家揸车要小心啲啊！今朝都 send 咗张相俾大家睇到啦， 见到啦！ 哇，直头系可以线到系掉咗头啊，相反咗方向停咗路边。 试过啦，线到掉咗头，系啊！ 真系嗰啲情况要好小心啊！所以天雨路滑嘅时候，之前都提过大家噶啦，车胎系时候要换嘅，就系时候要换啦，因为佢哋嗰种叫光头胎或者你差唔多到光头胎咧，遇到而家呢一种湿地系冇晒抓着力噶，你可以无端端转转下个弯，自己部车就已经完。原地打白鴿轉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嚟。 我多謝阿潮潮啊，今日講我車都有少少線線地嘅，一到落雨咁，佢俾咗個建議我啦，即係佢覺得某一隻係咪有啲車胎特別咬地啊？佢哋嗰啲叫俗語叫咬地啊嘛。 係啦，冇錯。咁其實車胎嘅選擇咧都要可以大家去考慮一下啦。你香港嘅天氣其實我哋好需要嘅係咩咧？一種叫濕地胎啊。咁其實香港大部分而家買到嘅車胎，其實佢都設計上係俾人哋濕。地嘅時候係可以好順暢咁樣行嘅，咁呢個因素就最緊要嘅嚟嘅，因為講緊我哋一遇到濕地嘅時候，我哋剎車又好啊，轉緊彎都好咧，如果冇呢個功能嘅話咧，其實可以好飄啊，跣咗出去咁樣嘅，所以大家緊記， 安全為上， 濕地就要換啦。 好，知道。 好，我哋 今日要讲嘅咩 咧？今日讲嘅犀利啦！我哋咧，我之前咧又去咗睇一啲工廠啦，咁樣咧就見得到而家一個所謂。中式嘅 mega scale 可以去到点样样、啊？好夸张！首先我哋形容一下个大细先。大家去过大埔工业村未？ 有 去过。 大埔工业村大唔大？ 大， 好大啊嘛，系咪？佢个四方框其实个范围好夸张噶嘛。原来入到个工厂，可能系大埔工业村嘅几倍啊！ 一个工厂， 一个工厂 系大埔工业村嘅几 倍， 咁你翻工咪好大件事咯？ 漏咗攞嘢啊，死啦！ 好大件事啊， 所以 揸车咯， 系啊， 真系揸车， 真系要揸车， 真系要揸车，因为嗰条路。无止境嘅向前行，行，全部都系生产线。 佢一个汽车嘅生产 线，汽车嘅生产线嚟嘅，好犀利，好犀利。咁我哋可以虽然大家眼冇得见，但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入得到去见得到嘅嘢啦。咁其实好得意喎，成个汽车生产一开始嘅起点，大家觉得会系咩嚟嘅先？ 底盘。 未咁快住， 个壳， 车壳系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其实咧，我哋一开始嘅起点，钢板。 哦，钢板 啊，或者啲金属板，因为咧我哋 由钢板开始 系啦，系啦，冇错。咁 我都唔知道，即系坐边个位，唔知点。 系啦，因为个起点究竟系咩嚟嘅咧？今次我哋见得到，因为平时好得意嘅，好多全球牌子咁样计啦。咁大家都系有好多嘢系唔俾大家睇嘅，或者唔俾大家影嘅。今次我哋入到，哇！由佢个起点开始咧，嗰块平嘅钢板咁。就係已經開始嚟噶咯喎， 嗰個鋼板就係等於個車殼係咪？ 乜都係佢，咁可以 底板都係佢， 係啦， 係啊，可以乜嘢啦？咁我哋首先數一數啊，頭先大家講咗噶咯，嗱，車殼係包括咗我哋 成個 殼個頂啦，係咪？車殼仲有分噶嘛？我哋拆咗四隻門之後，我哋車仲有側邊兩片嘢噶嘛？係咪？個 旁边嗰两片嘢又系啦，车门又系啦，车头冚、车尾个盖、车底，其实全部氹氹垮嘅都系由一片嘅钢板开始夹佢出嚟噶咯。 夹佢出嚟嘅意思系咪即系好似你砌？ 出嚟啊？ 唔系啊，我意思系好似咧你砌模型车咁样啊。佢係所有嘅嘢嘅話，就係有一塊拍出嚟噶嘛，即係其實喺個鋼板嗰度，佢就係出局咁，跟住咧就係就割一個咩出嚟，焗焗咁樣，跟住咧就咬咬嚇， 係啊，嗱 咁好玩， 好犀利喎！跟住我哋就諗啦，嗱我哋。打窿機見過未先？我哋辦公室裏面用嘅打窿機，我哋可以用隻手撳咁樣就一個， 就打咗個窿， 就打咗個窿窿噶啦嘛。 佢就用呢個原理啪咁就啪咗一道門或者一個車車頭咁樣。 跟住原來嗰個打窿機係幾大咧？係講緊可能三層樓高。75吨 咩窿啊？ 唔系就系打一个车头， 系啊，你摆一块平嘅钢板入去。佢譬如今次啱啱生产线，我系需要门嘅，跟住佢就会先换咗，系啦，好多栋门嘅上面同下面一个形状啦，就喺嗰部机里边咯。一揿嚟，砰，咁就已经好多只门啦。跟住已经解好埋， 真系块靓仗， 好犀利， 靓仗。 系啊，跟75吨嘅压力，讲紧系任何你谂得到，头先我哋数出嚟嘅嘢，全部都系咁样做个起点去压出嚟咯。 嗯、 但系因为咧，我哋讲紧啦，咁样压出嚟，你就会谂得到啦。其实佢打窿机打完嘢，我哋都会岩岩惨惨啦，可能会对唔叫做啲 边 口啊嗰啲位置系会界手嗰啲啦。咁佢当然系要再经过一啲打磨啦。人手檢測啦，或者機器檢測嘅工序啦，咁、其實去到機器檢測咧，佢就好先進嘅啦。原來而家去到係某一個德國品牌嘅光學儀器啦，其實就去掃描啊。其實掃描嘅時候已經好精準，大概話到俾你聽，哦，呢一度大概有啲乜嘢唔合格嘅嘢，唔合格嘅咧喺個自動生產線度自己已經退開咗啦。一退咗出嚟之後咧，就人再去圈啊，就揾翻哦呢一塊其實可唔可以重做，可唔可以執得翻嘅嘢？如果唔得嘅話，就可能拜拜咗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叫做消耗率其實好低嘅，其實一路都已經係好精準，係啦，基本上大概電腦掃描掃咗出嚟，見到有問題嘅嘢係可以執得翻嘅。咁呢一個第一個步驟啫喎，再諗咯。自動生產線嚟嘅嘛，我哋而家講緊自動生產線， 即係冇人手嘅。 有人手嘅，人手就係大部分都係操控機器嘅啫，企喺度望住嘅啫喎。係啦， 你 行 去 咁嗰啲冇呢啲啦。 好少啊！你而家係去到差唔多減到近乎唔存在。但係一陣間我都會講翻，有一啲程序係需要有人手嘅喎。咁、好啦，咁自動化嘅時候，大家覺得啲機械人啦，係天上面、地下面定係兩樣都有？ 兩都有， 兩都有啦。 兩樣都有啊！ 機械臂啊， 機械臂啊， 隻手攞跌跌跌， 係喎， 咪得咯。 跟住咧，其實我第一個感覺係見到啲乜嘢嘢咧？我係感覺到我哋係睇緊一啲外國科幻電影咧，某一個。嘅機械人咧，咪有一隻黃色嘅手臂幫佢著盔甲嘅，直頭就係嗰個咯，係啊，喺我眼前面全部都係嗰個嘢不斷喺度運作緊咯，跟住就好犀利，嗰啲叫已經叫機械人啦。但係佢全自動生產線咧，仲有分幾種嘅，因為你諗下啦，我哋講咁犀利嘅生產量嘅時候，嗰啲鋼板全部都重噶嘛，喺條機械臂裏面走緊嘅時候，大家唔知佢重啫，咁你冇理由而家咁先進嘅情況底下揾人手去搬嘅，咁佢所有嘢全部都機械人嚟嘅啦，跟住講緊天上面一路喺度運緊啊，地下下面就有啲小嘅機械人喺度自己可能抬住啲，我叫佢阿四 啊， 嗰個阿四好得意嘅，佢真係一個小嘅機械人喺地下嗰度抬住好多嘢嚟行， 但佢好大力先得喎，咁樣 好大力， 雖然係小機械人， 係阿四 好大力， 阿四好大力，跟住講緊咧係我哋專登，仲要有啲人走埋去截住阿四，睇佢會有啲咩反應，即係譬如你見得到佢直線行嘅嘛，你專登唔避佢啦，咁佢前面有嘢佢會點咧？佢會停低等你咯，跟住佢會先等你行咯。如果你真係停定喺度嘅時候，佢又發現咗你阻住佢，佢咪避一避你，跟住再行咯。 哦，咁呢啲就好似我哋屋企嗰啲吸塵機啫。 係啦， 佢都會停一停，跟住佢會轉個彎。 貓最中意玩嗰啲， 都會停喺度，係彎噶嘛會。 冇錯，係就係嗰樣嘢，但係佢就變一個工業用嘅嘢。哇！跟住我哋就睇佢全部又係。人手唔存在咁滯啦，咁佢一路行嗰條生產線咧，就再見到好多咯。咁阿四搬完嘢又去翻下一個步驟噶啦嘛，跟住再嚟咯。 阿四又淨係得嗰個位嘅啫，佢會唔會做完搬完之後又要去前邊嗰度又再搬第二啲嘢啊？ 阿四。 阿 四好忙， 阿 四真系好忙，佢不断走嚟走去。 阿仲有机械人唔会攰， 系啦，佢 又唔会投诉噶嘛。 跟住佢就将嗰啲最粗重嘅嘢，佢全部做晒啦。咁好啦，头先我哋咪啤咗好多唔同部件啲板出晒嚟嘅，跟住佢就去咗下一个叫集合点嗰度，佢就将佢好似砌积木咁样啦， 砌翻出嚟， 工业化嘅砌积木，将佢合翻埋咗一架车，就去到我哋头先讲嗰啲黄色机械臂，就好快咁样将佢烧行啊。连接啊，咁而家谂下啦，传统烧烤我哋见得到嗰啲咪要滋滋滋咁样嗰啲嘅， 戴顶帽咁样咧， 系啊， 咁样 而家去到工厂系点样咧？就系靠啲机械臂劈劈劈劈劈，咁就已经好快已经烧烤完啦。佢仲要有分两种嘅，传统式嘅焊接同埋镭射光嘅焊接咯。镭射光嘅焊接直头系可以做到啲最精细部位都系全自动咯，而唔需要人手去参与嘅。咁人手只系需要喺嗰啲机器嘅外面好安全嘅情况底下去睇住佢有冇嘢需要揿一揿。慢少少啊，加翻速少少啊，定系有冇啲咩需要微调啊？就系咁简单嘅啫。跟住你哋估下啦，当我哋已经系嗰部车车顶完成咗噶啦，我哋只系需要将车侧边两块板未有车门嘅状况底下，将嗰两块板合埋喺个车身嗰度，需要几耐时间？ 我谂啊， 秒计啦。 系我都系一分钟内，我觉得系 半分钟 啊。两分钟。因为佢两边咪有一左右啊嘛，系啦，咁其实都已经好快噶啦。 两分钟意思即系已经好 secure 咗，冚咗噶啦， 冚咗噶啦， 用得噶啦， 用得。 我哋搞呢个机械臂， 系咪我哋可以自己搏一只出嚟？ 搏两只，一只脚咁样 我，帮我哋送饭喺呢度。 冇错。 咁其实咧，佢嗰个咧真系两分钟之内，以传统汽车生产嚟讲咧，呢个系好快好快嗰个数值。 呢个工序若果唔系真系用呢个机械臂嘅话咧，要几耐噶？ 好耐啦，以前我哋如果讲紧人手去做啊，慢慢嚟嘅话，可能系你可以夸张到成个钟嚟嘅，因为嗱而家仲有工厂系做紧呢一样嘢嘅，某啲好贵嘅名车，佢系全人手噶嘛， 系啊， 净系合呢两片嘢已经超过一个钟，系、因为讲紧佢哋人手嗰个烧烤咧，系个工艺咧又另外一样嘢嚟嘅，好耐好耐时间，但系而家讲两分钟已经完整地系将一个车。身安全性最关键嘅地方组合成咗啦。点解要强调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讲车嘅侧边咧，我哋包含咗嗰个系最要去实证嘅地方嚟嘅。同埋我哋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 A 柱、B 柱、C 柱呢样嘢啦 ？A 柱其实系挡风玻璃侧边嗰支嘢啦。B 柱就是我哋乘客位前后之间嗰支叫 B 柱、C 柱就系乘客后面嗰条嘢。咁、其实呢一个工序就系将佢呢啲最关键嘅安全部件合埋，两分钟搞掂咯。系、跟住佢两分钟搞掂咗之后大家觉得得啊！我哋 你悭咁多时间， 一阵间我哋可以再讲。系啊，一阵间我哋可以再讲下要点样 check 去确保呢啲嘢。嗱、我哋已经组合咗呢啲啦，下一步就当然要再向前行啦。咁、再嚟嘅时候。就是将电池同车身合体啦。传统来讲我们其实传统生产都有这个 terms 叫 marriage， 是什么一个婚礼来的。为什么啊？我们将一个车身的上半截同个底盘，以前就是底盘合埋啦，咁所以一个 marriage 结合啦。咁而家咧个结合系包括咗咩咧？其实系将个电池，电池已经系车底嚟噶咯， 系啊， 跟住再个摩打连咗喺后面，一嘢吸埋佢，搞掂咗噶 咯， 已经搞掂咗噶啦， 一啲位啱晒噶嘛，系咪？ 啱晒， 即系就系曲咁样。 因为点解咧？佢嗰个组合过程里边咧，佢其实系用咗镭射啊，有好多样嘢喺中间嗰度瞄准住佢哋需要接合个位置嘅。呢一度开始有。少少人手喺中间嗰度需要啦，人手有少少嘢喺中间嗰度对翻正好精准个位，但系都唔多嘅。咁、一接合完呢度，其实架车个组合咧已经差唔多讲紧，可能去到八成噶啦。再去嘅时候就是下一架啦，下一架系成架车人手做嘢最多嘅位置，大家觉得系咩嘢？ 碌， 未到碌，未到碌。 我谂系嗰啲蚀位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颈。 里面嘅嘢，车里边 嘅嘢，胎盘， 差唔多，差唔多。嗱、 啊， 其实有乜嘢嘢嗱，而家系机械做唔到嘅，差唔多中啦。电脑嘅相关嘢系咩咧？后面啲线材。 因為線材咧其實都重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係人手唔需要參與噶啦嚇。佢成個機器係點樣嘅咧？液壓啦，跟住係將重嘅已經掛曬喺度。嗰啲技工咧只係需要扶一扶佢，佢已經係可以好多角度變化，走到佢哋一個最舒服嘅位置，佢將佢吸入佢架車嘅線材啊，鋪一啲好仔細嘅需要人手嘅。咁樣呢一個咧就係去到嗰一個位置，佢將佢組合曬啦。接住落嚟就好簡單啦，組合埋啲車門啊、車轆啊，跟住車身，因為佢本身咧。已经喷好油噶啦，跟住其实嗰啲嘢 喷埋油添啊！ 之前一早已经喷好晒，因为佢哋咧而家 喷油，佢唔系 suppose 应该等佢干嘅咩？即 系 有 系啊，佢汽车工因为我哋今次去嗰个厂咧，佢就唔包括喷油嘅，但系佢其实而家喷油系会点样样嘅咧？其实将成架车浸咗佢落去， 哇， 系 浸 泳池咁啊， 系泳池咁样等佢游一次水就已经搞掂啦，所以好快好匀称嘅，系啊，佢。就呢一個好精準嘅，咁就已經搞掂曬成架車，就已經可以差唔多叫離開個車廠啦。離開車廠之前嗰啲嘢咧就犀利啦，就真係好多人手要做嘅嘢啦，好多重嘅 QC 啦。咁 QC 大家覺得有啲乜嘢必須要 check 嘅，先至可以俾架車離開個車廠。 QC 啊， 安全啦 ，brake 啦， 係啊， 氣袋啊， 安全啦。咁其實可以好弱咧話俾大家聽啦。咁佢要試咗去加速。減速啦，跟住喺個生產線裏面有地方俾佢試啦，需要再去內外人手去再檢測嘅，有冇啲乜嘢所謂瑕疵嘅嘢需要執啦，跟住最後再要試埋，譬如去懸掛嗰個系統啊，叫得唔得啦？因為其實咧佢有一個類似係咩咧？大家試過經過啲減速駁未啊？減速駁一條，我哋呢啲車都彈彈嘅啦，係咪？佢係無止境嘅減速噃，就噔噔噔噔噔噔狂蹬嗰部車，架車要好快咁揸過去，蹬嗰輪嘅。咁 家私鋪都係咁樣嘅，你見到啲門啊開一千， 必須 係 啦， 即係呢啲係咪？ 粗暴測試嚟嘅，佢特登要試咩咧？試譬如頭先我哋講，因為佢全部都係自動化組合啊嘛，佢要試嘅就係中間會唔會有一啲虛位出現啦，會唔會有好多好異樣嘅聲咧？譬如佢裝得唔好嘅時候，啲螺絲位會有聲。 但 係 你知係架架都要咁樣啊？ 每一架都必須要經過嘅嘢嚟嘅，咁佢所以 即每一架都要經過粗暴測試啊！ 粗暴測試係啊， 出現問題邊一個咩啊？呢單嘢 工廠 出現乜嘢問題咯？ 其實嗱，講真佢哋係希望揾到有問題嘅，咁其實佢哋經過自動化生產，問題好少會出現。但係佢哋呢一個粗暴測試係做乜嘢嘅咧？佢哋就係希望將所有有問題嘅揾曬出嚟，而唔係架車出咗街， 好過出咗街先有問題， 俾消費者去發現有問題嘅， 跟住回收， 跟住回收就好麻煩。咁所以佢哋就會經過曬呢啲粗暴測試啦，去確認部車冇問題啦，安全性係絕對夠嘅。譬如講緊剎車個距離係遠低於嗰個標準啊，跟住遠高於個標準， 安全 標準先至會俾佢行。如果唔係咧，佢哋出到街架車有問題嘅時候又好大鑊啦。咁佢哋就做曬呢啲嘢，先至係會俾架車開始叫做進入離開個生產線嗰個階段咯。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就諗得到啦，哇！嗰件事咧。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已經去到很高科技。 我想請問整件事的話，你由開始咧，整啲鋼板開始幾耐啊？一架車 其實咧好得意喎， 成個生產線， 成個生產線，佢哋講緊咧大概是兩分鐘左右前後。 一架車， 一架車 搞出嚟， 但係佢係點樣樣係維持呢兩分鐘咧？因為佢係計啦，每一部車佢大約停留喺一個佢叫 workstation 嘅時間，兩分鐘，所以佢基本上啲車不。段咁样完成去离开啊！ 咁可以做好多架车， 好多架车，所以嗰、那个系全球去生产供应全球啊，系啊，所以其实系好高生产量，大家系谂紧嗰件事系远超于我哋想象之中嘅一个生产模式嚟嘅，系啊，所以不断去俾多啲新嘅资讯大家去睇下， 非常之好啊！今日多谢吓，咁大开眼界啦！哎，十二点半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人，电话号码就18723888，喺答半之后翻嚟咧就会点唱嘅时间，咁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雷暴警告仍然有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90%。先咧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预计会在今日稍后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那个热带气旋会在听日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随后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至广东西部一带，但是它的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动向，考虑在明日下午至夜晚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受它影响，星期日同一珠江口一带有狂风骤雨，离岸和高地风势颇大，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合作的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说，今次合作显示特区政府对推动 AI 产业的决心，只要凝心聚力奋发并进，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一起必定能够成为全球科创的重要枢纽，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加速高质量发展，亦都为国家和全球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现场设有论坛，邀请30多个高中生参与。陈茂波说，在创科领域的创业者很多都是非常后生，形容他们是敢想、敢梦、敢探索的一批人才，需要放开怀抱和勇于探索。他又说， AI 最终会应用在医疗、教育、製造和服務等多個行業，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所以支持這些行業的發展。跨學科人才是重要資源。争取再次入主白宫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提到过去的星期六在竞选集会上发生的企图暗杀枪击案。特朗普憶述當日演說的時候，正是講緊有關邊境安全的議題，如果不是啱啱望向另一個方向，可能已經被子彈命中要害而死亡。他說當時感到被擊中，伸手摸右耳之後手上有血跡，知道受襲並且事態嚴重，於是伏低，其後特勤局人員衝上台保護他，感謝對方願意冒生命危險解救他。特朗普亦都感謝事後各方溫暖的慰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离岸和高地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01点，跌376点，总成交金额55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7点，升28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6元，跌3.2，盈富基金17.95元，跌3.8，中海油20.55元，跌1元，美團118.3，跌1.1，恒生中國企業63.3，跌0.5，阿里巴巴73.8，跌2元，建設銀行5.32，跌1.6，中移動74.6，跌1.25，匯豐控股66.3，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1，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幣7.267，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9,978点，跌148点。港金报22,60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4.88美元，卖出2,4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刘奕君饰演的成功科技集团董事长，人如其名，表面成功完美，实际却衣冠禽兽，警性侵害下属赵寻，并用手段脱罪，更反告对方，最终恶人会不会有恶报？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在简单的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有一两个懂得自己的人就已经很足够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点样嘅时间，风骚快活人电话里面有岑小姐。 岑小姐你好啊， 喂 ，Hello， 岑小姐 ，Hello， 你好， 听到， 请讲， 系啊， 你好啊， 你好啊， 点啊，岑小姐， 有个古仔同你分享喎，系咪？ 系啊， 系啊， 岑小姐要打电话嚟多谢一个帮助我嘅人啦。 哇， 点样帮？ 几时嘅事？ 吓，因为咧。我在今个月头呢，我就带我的孙去出街。咁我搭升降机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我的孙的旁边了。但是因为洞门开的时候呢，小朋友伸了脚出去。 哇。 咁洞门呢开了一半就夹了脚就入去。 吓，就夹了只脚。 是啊，夹了他左脚。即是夹不晒啦，夹了他脚指尾个 门啦。 咁我就都冇怀疑嘅，点解洞门唔开呢，咁先怀疑到他夹伸了脚过去。咁我諗住嚟掹嘅。掹翻只脚出嚟啦，有个先生咧就话叫我唔好掹，等佢嚟。咁佢掹嘅时候咧，佢个身咧就挨喺度门度。 嗯。 咁然之后咧，先将佢嘅脚踭同即系成个脚掌咧，慢慢掹翻出嚟。 哇，细心。 咁我嗰刻我就即系除咗系呆咗之后，唔识做任何嘢，亦唔识多谢，乜都唔知。 嗯。 咁我过后觉得我好似做争嗰啲嘢冇做。 嗯。 咁我而家只大气电波度咧，就多谢嗰位先生。 哦。 在哪里、啊、发生这件事？ 天水围、 哦、天水围 天水围西铁站 是 的、哦、是的、那个就是、路面那个升降机来的、 嗯、 那他就太好了，那我想多谢他那个 那么 善良那么好、 啊、 如果要我摸那一刻我怕我自己都用 不 懂做这个动作而会弄上去， 是的是的会的， 但因为他身挨了道门，那道门有少少离了，他那个就没那么危险、啊、 是 的，但我不冇做啲動作咧，冇咁好似佢咁咧，咁我就直掹咧，可能我會整傷佢咯。 係啊，會啊，而家冇事啊，孫仔係咪啊？孫仔 我個孫女啊， 我孫女冇事啊嘛都。 佢好彩佢冇事。 哦，咁咪好咯。 佢即係佢鞋都叫做鞋頭開闊啦。 嗯。 咁佢夾咗到咧，就夾唔到佢啲腳趾咯，變咗。 真係小心啊！即係呢。 嗰一刻我係 驚啊， 好擔心嘅。 好。 因為佢有時嘅時候，我會好唔安樂咯。 當然當然當然，咁下次仲要佢真係小心啊！ 好小心啊，企佢隔離噶啦。 系 冇谂过佢伸只脚出去， 嗯、 开门个黑伸只脚出去，咁变咗就亦都系俾其他听到嘅朋友知道，就你要企喺小朋友嘅前边， 嗯， 唔系企佢侧边，侧边都未够，企佢前边。 因为有啲咩事你阻止唔切啊嘛，系嘛？ 系啊，但系如果企前面，你有机会阻止到咯， 系 侧边都阻止唔到咯。 好，非常好啊，有爱心啊呢位先生， 俾呢一位咁好嘅哥哥仔听，系嘛？ 系啊， 但我觉得嘅就系、是。

世界会变你啊！有草蜢嘅呢一首歌曲，十二点搭九，我哋听就系李小姐嘅电话。 Hello， 李小姐你好啊！ 你好， 你好， 记得晒先，强哥。瑞瑞， 乖啦， 院长， 你好，多谢 多谢，乖乖， 都仲可以啊个头脑， 吓点解咁讲啊？唔系咯， 唔系噶，其实有啲人话记名好难，要记晒三个名，有啲话我唔得噶，但系好努力做到啦。 三个名都 写低佢啦， 你唔好 系啊，好多人话唔得噶，唔得噶，尤其是记名好难啊，唔得噶咁样样噶， 系啦， 系啊，所以 我记 耐啊，你记我哋嘅名记咗几耐啊？吓， 好 吓。 记咗 我哋个名， 用咗几耐， 日日都有机会听咯，听到咪记咯。 哦，多谢多谢， 呢个系个方法嚟嘅。 O K， 阿 Michael 又仲有三个名，我哋知唔知啊？你讲嚟听下。 哇，咁样就难啲啦，因为我哋叫佢唔知三个名。 你 唔使理佢啊！喂，阿李小姐，今日你好似好有心喎，系 啊， 帮个朋友打气，我听讲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今晚有佢女女系已经喺海外大提琴嗰度好有成就啦，结咗婚啦。咁咧，跟住原来佢咧，我识到佢七十岁咧，识到佢而家七十岁，原来我而家最近先知道咧，佢系喺意大利，真系跟意大利人学歌剧嘅。 哇！ 咁就唱得好好嘅，佢每年有两次喺大会堂咧，我都一定去听啦。好感谢呢个朋友，次次咧都系预咗一啲飞俾我哋，同埋嗰份工作可以拎飞嘅。 叫咩名啊，朋友？你都冇 叫歌林嘅音乐会，香港咧系有一个，即系唔系同我哋卖广告，但系佢哋系收百几蚊会费。 我问你 个 朋友叫咩名？ 牟力， 你个朋友 哦叫 Pansy 啊 ，Pansy，Pansy 哦， 一个女士， 知道知道。 真係好似楊玉環咁嘅喎，佢唱著嗰啲西服嘅冇 low cut 嘅，但係即係好似華麗少少咧。佢哋上台咧，真係好似即係個 閃啲啊嘛， 文藝復興時代嗰啲即 係 華麗嘅女士咁樣樣啦。 嗱，即係服飾方面， 氣血又好好嘅喎。即係而家啲人又話要食好多保健品，但我見佢哋唱歌啊，用氣多啲，可能你哋都係，你要發覺咧，其實都幾幫到個人噶。 是不是 吃人心？他现在很健康 的。是呀。 是呀，我健康的，用多些气，用多些丹田气练习，就原来其实他现在七十几岁是很珠圆玉润，很健康。 嗯， 我也吃很多补品的，不过不告诉 你。 是呀，还有他80多岁。 但是可以互补两样一起来，又不用太多。咁最緊要你自己嗰度慳好多。我今日翻咧講正題咧，不如講下教育同埋書展啦。即係我都要讚自己嘅，因為我今日我個朋友就係好著重啲教育啦，佢又即係終身學習啦。咁但係咧，我又好欣賞我自己。我最近都提出一樣嘢，我話書展不如俾我哋全部人免費入場啦，唔好由30蚊、由20蚊、由10蚊咁樣。但係咧，我就發覺香港人咧就好搏命揾錢嘅。我而家啲朋友咧就係、見客。吸客揾錢，咁我就諗住寫一個故仔出嚟㗎啦，遲啲可能試下。咁咧、就係我覺得你會花曬啲時間喺度，就係為咗要即係去俾錢啦。當然係，咁十蚊八蚊都係俾錢㗎嘛。咁我就識慳錢嗰只嚟嘅，同埋我鼓勵慳錢嘅。 哦， 所以點解我提出話，喂，如果自己可以練下氣、練下丹田，可以健康啲呢，买少啲保健品，唔系买，不过就有其他不著可以用啊嘛。 多啲关心自己嘅身体健康。 咁你同你头先话教育有咩联系咧？ 嗱，其实咧，我觉得而家香港嘅工种好窄啊，即系你见到我身边40多、50多岁嘅朋友咧，一系就问个基金经理，一系就问个保险，喂，我几时有得拎几多钱？但系咧，我而家见到有啲青少年，甚至乎学校咧。甚至乎我下低咧有個 M21 個好靚嘅 studio 咧，其實如果有一啲人佢可以夥伴式開公司嘅，或者係一個單位嘅，其實真係可以用到放暑假嘅空置嘅空間。因為我見有啲小朋友就係啲爹哋媽咪話我要揾錢揾錢揾錢啊嘛，咁佢哋就交曬俾其他人，咁就我見到啲小朋友打機，跟住我聽到有個人同佢講嘢。呢、这個真嘅，我最近都見到嘅。 李小姐，不如咁樣啦，你自己呢個計劃，我話咧，我哋有機會再同你長談啦，好嘛？因為咧，我哋仲有今日有好多朋友都打電話嚟咧點唱嘅，咁不如咧，我哋都有一首嘅歌曲係你點唱嘅，咁咧送翻俾所有嘅朋友啦，好嘛？多謝曬你， 多 謝你嘅意見。 拜拜

哦，啱啱食完。 你好啦， 我未食啊。 食咩？啱啱食咩？ 啱啱上次啱啱。6月20日太太生日，阿宝珠啊，佢又系 啊，记得记得嘅， 宝珠姐， 宝珠姐好嘢， 生日快乐， 收音机嘅 系 好啊， 最中意听电台，咁啊啱啦吓，好，咁又有冇其他点唱啊，公公？ 冇啦， 冇啦，好，多谢你嘅电话，好冇？ 多谢你， 多谢，拜拜。 点唱俾阿天赐听啊吓？ 系，全国歌手， 又揾翻姐姐仔，系啦，呢首歌好听啊。 Listen, boy. My first love story. My angel. And my girls. My sunshine. Let's go. 那么那么忙着碌，你努力不休，都没忘记 yes the darling girl. Oh, 那么不可能，我唱的不是 up down， 才能引发这。 分零鐘到晏晝一點鐘，今日嘅風騷派亦都告一段啦。 我真係想捉住條尾巴。 邊個嘅尾巴？ 節目嘅尾巴。 點解啊？ 我唔想走啊！ 就坐喺度咯。 我想黐住一張凳。 好啊，又得。 定係同埋張凳就搬你走，咁咪得咯， 係 咪？ 又喺喎、啊。醒目 啦！條尾巴又喺度啦，張凳都喺度。 迎接週末，下個禮拜一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